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小五，我们先去吃饭吧，吃完了再去看看。 哎呀，都怪泰隆那家伙耽误了时间，学院门口那几家好吃的店铺都满了。哎呀，这些饭店的生意也太好了吧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 那我们也总不能饿着就去拍卖场吧，这么大的天斗城总有吃饭的地方。 嗯，哎，你看那边有卖快餐的，我们随便吃点好了，走。 唐三顺着小五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一个老人正推着一辆推车叫卖，车上放着几口大锅，旁边还有一个竹篾，上面盖着保温的棉被。 老板，你这饭怎么卖？ 小姑娘，我这盒饭味道绝对好吃，今天的生意不错，剩的也不多了，算你便宜点，两个铜魂币一份，管够，怎么样？ 啊，谢谢您，我要两份。哥，快来吃。 老人揭开几个锅盖，两荤两素搭配得很好，那竹篾中放的是雪白的大馒头，虽然已经不是很热，但仍旧有温度。小五先给唐三拿了个馒头，然后自己才拿起一个，接过老人盛好的菜，大口大口地吃着。尽管这只是廉价的盒饭，但他却依旧吃得很开心。唐三站在小五身边，和他一起吃着盒饭，看着小五那满足的娇颜，一时间不禁有些吃了。小五不时将菜里的肉挑到唐三碗中，自己只是吃一些青菜和肉渣。 哎，小五，你也吃啊？ 嗯，我吃的本来就少，更何况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大师说过，你们男人要多吃肉，不然啊会没有体力的。 简单的一句话，却狠狠撞击在唐三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。刹那间，这几天的迷惘和困惑仿佛都挣脱了束缚一般。唐三整个人呆在那儿，看着小五，眼中多了几分奇异的光彩。 哥，你怎么了？你这几天怎么总是愣神啊？ 啊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 小五，不论以后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像现在一样守护在你身边，你永远是我最真爱的小五。 哥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快吃吧，要不就凉了。 唐三再次拿起馒头，或许是因为心结解开，他的食欲也变得十分旺盛，大口大口地吃着馒头和菜肴，脸上重新洋溢出了以往常有的笑容。老人之前看唐三和小五都是小孩子，本以为他们吃不了多少，才有了管够的许诺，可眼看着唐三越吃越多，不禁变得愁眉苦脸起来。卖自助餐遇到个大胃王，这是何等悲剧啊！唐三一直吃到撑才结束了这顿午餐。 老板，谢谢你，你做的盒饭很好吃。 唐三很有礼貌地向老板点了点头，手腕一翻，一个银魂币已经放在了摊位上。 小伙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 这是您应得的。 说着拉着小五的手大步而去。对于他来说，这绝对不仅仅是一顿午餐那么简单。小五觉得唐三的手握得很紧，他脸上流露的笑容似乎也恢复到了平常。小五一向都很聪明，并没有去追问什么，兴致高昂地朝着拍卖场走去。离得近了，才能真正感受到那圆形建筑的规模。根据唐三目测，这扣在地上的半圆直径至少也有接近500米，最高的地方超过80米。这天斗城乃是天斗帝国首都，可以用寸土寸金来形容。由此可见，这个拍卖场在整个天斗城的地位有多么重要，背景更是深不可测。拍卖场的大门也是半圆形的，和拍卖场整体建筑一样，都呈现为乳白色。 门前站着四名身材高挑的少女，这些少女明显经过严格挑选，不但身材都在1.75米左右，而且身材都极为匀称，姣好的姿容很有吸引力，看上去都最多不超过20岁的样子。她们的身上都穿着及地长裙，连手臂都掩盖住，没有裸露出一分多余的肌肤，但长裙却非常贴身，充分勾勒出她们曼妙的曲线。雪白的连衣裙上刺绣着银色花纹，花纹隐约成字，但唐三和小五都看不出那是什么。四名少女的动作完全一样，双手搭在身前，面带微笑。虽然这是职业性的笑容，但是还是很容易给人好感。见两人径直走来，四名少女之一上前三步，微微躬身：“ 两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”“ 这里是拍卖场吧，我们想进去看看。”“ 对不起二位客人，能否请问一下，你们有竞拍资格认证吗？”“ 啊，竞拍资格认证？那是什么东西？”“ 只有拥有竞拍资格认证的客人才能进入拍卖场进行竞拍。资格认证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，其中准入门槛是10000金魂币。也就是说，需要有10000金魂币的资产证明才能参与竞拍。这是为了避免有人恶意竞拍不得不设置的，还请二位见谅。”“ 哥，你有10000金魂币吗？” 唐三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虽然参加斗魂他也拿了不少钱，但10000金魂币这个数字对他来说还是太大了。小五一脸失望：“ 就没有其他办法能够进去吗？”“ 啊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可以，如果是卖东西的话也可以进入拍卖场内，但所卖物品需要经过我们天斗拍卖场专门的鉴定师鉴定，价值超过1000金魂币才有参与拍卖的资格。如果拍卖成功，我们将抽取成交价格的10%作为手续费。” 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，唐三心中一动，探手入怀，取出了一样东西来。那是一个黑色的小盒子，看上去只有8丈大小，上面有环扣和锁扣，盒子通体漆黑，上面有着一层细密的小孔。“ 嗯，那我们就拍卖这个吧。”“ 这是什么？”“ 你们不是有鉴定师吗？你输了也不算，送给鉴定师看看值不值钱不就行啦？”“ 二位请跟我来。” 走进拍卖场，并没有金碧辉煌的感觉，地面是乳白色的大理石，四周墙壁都以各种浮雕装饰，浮雕上色彩不多，看上去简洁明快，极为典雅。除了浮雕，还有一些贴墙建造的橱窗，里面摆放着一些瓷器、盔甲之类的陈列品。如果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，恐怕唐三和小五还以为这里是一座博物馆。带路的那个少女很有职业素养，每走出10步左右都会停一下，做出一个请的手势，指引正确的方向，一直将唐三和小五带到大厅旁一个悬挂着鉴定二字标牌的房间中。房间中有一排桌案，桌案后有8名年纪各异、身穿黑色长袍的鉴定师，正在忙碌地进行着一些物品的鉴定。“ 这里是普通物品鉴定室，还要麻烦两位解释一下你们的物品特色。一号鉴定师，麻烦一下，这两位贵宾希望将此物参加拍卖。” 鉴定师下意识地接过铁盒，目光落在其上，立刻流露出了惊讶的光芒，翻转一周看了看：“ 恕我眼拙，请问这是什么东西？制作倒是十分精巧，不知是什么用途？”“ 我叫它含沙射影，是一种武器。”“ 武器？能否演示一下？”“ 在这里，我这东西有毒，在这里恐怕不太好。” 听到有毒二字，关注的就不只是他们面前的鉴定师了，旁边的其他7位鉴定师也不禁都将目光投了过来，流露出惊讶的神色。“ 如果您无法证明它的作用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标价。我们拍卖场有专门试验武器威力的地方，我们到那里去，您看如何？”“ 可以。” 之前负责接待的少女并没有离去，依旧在旁边跟着， 与一号鉴定室一起带着唐三和小五走进了鉴定室后面的一扇门。不知道是不是这拍卖场的主人很喜欢圆形，拍卖场内所有的门户都是半圆状，看上去倒是有几分整体感。通过短暂的观察，唐三心中不禁感叹，这拍卖场不但规模大，而且一切都井井有条，分工明确。鉴定师带着他们来到的武器实验室大约有100平米，整个房间四周的墙壁都是由钢板密合，空荡荡的。唐三示意接待少女和鉴定师退到自己身后，右手举起含沙射影，手指在机括上轻抠，一连串的低鸣伴随着一蓬淡淡的黄雾飘散而出。这毒雾是唐三新加上去不久的，含沙射影经过他的改良，和诸葛神弩一样也可以发射三次，只不过威力要比诸葛神弩弱了一些，但每一次也能发出36根钢针。一连串密集的叮叮声在10米外的墙壁处响起，唐三伸手一挥，催动魂力，用控鹤擒龙将空中的黄雾凝聚在一起，手指间射出了一根蓝银草，把毒雾吸附其上，指了指对面的墙壁， 请看， 好霸道的武器， 长约3寸的钢针足足没入钢板1寸之多，针尾依旧在剧烈颤动着，从钢针那蓝汪汪的颜色就能看出其上蕴含的剧毒，而且这还不包括发射时喷出的黄雾，如此穿透力已经不是普通魂师所能抵挡的。 我这含沙射影在装满钢针之后可以发射3次，每次伴随迷药类毒物，钢针本身附带麻痹性毒素，一旦刺破肌肤，麻痹剧毒就会发作。根据我的计算，对30级以下的魂师可以做到绝对杀伤，30级以上无抗毒能力的魂师也很容易中招。钢针制作简单，完全可以重复使用，我还可以提供一瓶麻痹毒液。 唐三也走到钢板前，抬起右手毫不避讳地将钢板上的钢针一根根拔下，重新压入含沙射影之中。钢针上的毒素对他完全没有作用，玄玉手不但可以令他双手坚硬如铁，更能隔绝一切毒素。看着唐三将射出的全部36根钢针收起，鉴定师这才回过神来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